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 Echo 老师，欢迎您 Echo 老师。 嗨，大家好， It's been a while， 很久不见了。 Echo 老师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大家都非常想念您啊。那么今天 Echo 老师，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内容呢？ 哇，就会很开心，然后再一次的回到这个平台，然后和 Larry 一起，然后跟大家去做英文上面的互动。这一回呢，我带来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啊，《The Humans of New York》。然后，那么在这一本书里面呢，其实会去有一系列的关于美国人或者是纽约人的这样的一些街头的采访，然后下至乞丐，然后上至总统，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之前在备课的时候呢，会发现，哎，这样的一些回答的题目，其实就是我们雅思或者托福在某部分口语考试当中的经常出现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去结合起来？而这样的一个角度，或者说这样子的我们去看 material， 看这些材料的方式，其实也让我们会发现 ，it's not boring。IELTS or TOEFL speaking tests are not that boring，并不是像大家去想的，哎，一定会是无聊的题目。 对，经常在雅思口语中，我们就会提到，就会看到这种相关的人物描述题哈，让你来描述你某一个朋友或者某一个家长。 没错。 那么今天呢，我们正好拿来一些材料，也是和人物描述相关的， 对， 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回答口语中的这一道题哈。 是的，是的。那么所以我们会去找对应的一些雅思的题目，让大家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关联。 没错啊。那我现在就看到有一道雅思题，是雅思的口语部分。 没错。 它是一个人物话题。 Yes, describe someone who is a good parent. 哎，描述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好的家长。 Yes, a good parent. You should say who this person is. 哎，这个人是谁？ How you knew this person?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的？ Yes, what this person does. 这个人到底是做什么的？ And explain why you think this person is a good parent. 以及你为什么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家长？ Yes.常常参加雅思考试的朋友们，或者说，哎，正在准备雅思考试的同学们，可能经常会去抱怨的一个小小的点是，尤其是到第二部分这样描述类的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经常会出现冷场的情况。 那么我想问一下 Echo 老师，当我们在雅思口语考试中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在说之前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准备？ 你会有一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个准备，但 一分钟的时间只有， 对，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做准备。所以很多的同学们拿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可能会想很多，然后但到最后一分钟结束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是一个人当他很紧张的时候，可能一分钟的时间是过得很快很快的。 没错，然后有的时候会看到同学们写的那个笔记，在一分钟里面，可能纸上就只是写了一个 my mother。 就写了两个单词。 哎 ，Yes， 我的妈妈。 其实刚才听到有四个问题要准备的，什么？ 没错。 Who is this person? Is how do you know this person? What does this person does? And explain why you think this person is a good parent. Exactly. 你看，我把这些问题读完也需要半分钟的时间。 Exactly. 所以同学们真的只有很短很短的一分钟的时间去准备这些内容。 没错，而且还比较常见的情况是， 当老师说完题目的时候，你已经忘记是什么了。然后很多的同学因为紧张，哦，就会去知道，哦，我要说谁，然后我要说他的是什么。 嗯， 但是这些小的他帮你分类的题目反倒会去忘记去，哎，对应着他去想答案。 是。 那么这样子的话，说话并没有特别多的逻辑，或者说你回答的东西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对，就是他要求你回答这四个问题，你都得达到这个点上。 没错。 You should say these four points.如果你少回答几个问题，你是要被扣分的。 没错。然后而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这四个问题也会非常好的帮你去整理你准备的思路。 其实问题多不是坏事。 是的。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看看问题就知道了。 没错，没错。那好，那今天我们其实就可以去找一个特别地道的表达，或者说特别地道的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Actually, it's from someoneEverybody knows. 哦，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人，那这样就更好理解，更好学习了。 yes, 是他的故事。那么这个人是谁呢？He i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U.S. 哦，是美国前总统啊。 哎 ，Yes. 那不会就是奥巴马先生吧 ？Yes. 还真就是他。 嗯、yes, ， 所以就是我们在杂志上面看到奥巴马先生，他描述自己的母亲 ，his mother、 exactly.。 那他也是写了一段话，这段话呢其实是也是很好的可以用来回答刚才口语话题的一段话。 好、啊、是的，那我们现在就听听 Larry 帮我们去读出来。 好的。 Who has influenced you the most in your life? My mother. She had me when she was 18 years old, and my father left when I was 1 year old. So I never really knew him. Like a lot of single moms,She had to struggle to work, and eventually, she also struggled to go to school. And she is really the person who instilled in me a sense of confidence and a sense that I could do anything. She eventually went on to get her PhD. It took her 10 years, but she did it. And I watched her grind through it. And as I got older, like everyone else, I realized that my motherwasn't all that different than me. She had her own doubts and fears, and she wasn't always sure of the right way of doing things. So to see her overcome tough times was very inspiring, because that meant I could overcome tough times too.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 Echo 老师和我一块来讲解雅思的口语题。那今天我们讲解的是人物描述。在刚才呢我们读了一段标准的人物描述段落，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先生描述他自己母亲的一段话。 Yes, exactly. It's from Mr. Barack Obama and talking about his mother. 没错、啊 yes. 那么刚才这段话我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逐句逐句的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些话的意思，并且挑出一些比较核心的词汇给大家再讲解一下。 是的、It was a fairly long talk, right? 没错、啊、 Yes, 有点长、 嗯、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来一句一句看、 嗯、 Actually, from you know, this article or you know, from this interview, the question was Who has influenced you the most in your life?、 哎、 从这本书上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谁对你的影响是最大的。 然后奥巴马先生开门见山就告诉大家 My mother. Exactly.、哎这个其实很短的一个回答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My mother, 我确定大家其实很多同学都是知道的。 嗯，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中西方思维的不同。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问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嗯，中国的学生可能相对会在前面会去做一个铺垫，但是呢，往往我听到 our foreign friends 或者说我们说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在他们的思维里面，他们会倾向于直接的开门见山的先去给出答案、 嗯、 再在后面去说其他的原因，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铺垫的那些话他们可能会放在后面去做 supporting sentences。 嗯、就所有的英文的思维就是这样，先把最核心的答案说出来， 嗯， 后面再做一些修饰啊补充说明哈、啊 yes. 所以这个回答也是一样 My mother 我的母亲就是对我一生中产生最大影响的那个人。 没错，那么所以放到我们的雅思的问题的回答当中的话，会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先上来以后直接的开门见山的去给出你的答案，这样的话考官听的可能也会比较清晰，然后那么后面我们再去逐渐的去解释原因，或者是回答各个其他的小的分支问题。 好，奥巴马先生在描述他的母亲，他继续说， She had me when she was 18 years old and my father left me when I was 1 year old. Yes,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啊，她当时才18岁，而且呢当我1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离开了我们。 这是他童年的一段往事啊。 那么在这里面语法上的话，那么我们去碰到了状语从句，然后 She had me when she was 18 years old、when she was 18 years old。 那么后面他说 My father left me when I was 1 year old。 那么所以时间上的表达的话，when 然后这样的一个从句其实会让你的句子感觉更丰富一些。 So I never really knew him。 所以呢我好像从来不是特别的了解他，或者说甚至是对跟他一点都不熟悉。I never really knew him. Know 的过去式。 对，这里的他就是奥巴马的父亲啊。 Yes. Like a lot of single mothers, she had to struggle to work, and eventually she also struggled to go to school. 就像很多的单亲妈妈一样，那么单亲妈妈 ，single moms， 或者是Single mothers、right? 就是 single、我们说一个人他的状态是单身还是已婚，那么这里的单身就是 single。 一个母亲当她是一个人过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单身妈妈，所以就是 single mother or single mom、 没错。那么我们再看下面一句， She had to struggle to work, struggle to do something。 struggle 我们会去有挣扎，然后那么说 struggle to work，那么挣扎着去工作其实就是什么呀，他会需要特别努力的去工作，然后或者说他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做到这件事情，比如说在这里去工作，那我们就可以说 struggle to do something、那么 she had to 就是 she has to 的过去式，然后那么就是他不得不他必须、那么说到这个 has to have to 这个词组，那么我们的同学会很喜欢去用 must，那么在 must 这样的一个层面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在英语当中我们会去说一些法律法令，然后或者说语气非常非常强烈的必须的时候我们可能才这么去用、然后那么当我比如说我跟 Larry 说 You must be a good host， 然后那么这个其实是我有点像 Larry 的领导，或者说是特别颐指气使的跟他去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会去这么说，但是那么 as a friend probablyI would say like, you know, with talents like you,、you have to be a good host. 像你这么有才华，然后呢你一定要去成为一个很好的主持人。那这样子的说的话、感觉会更舒服一些。那么所以这是 has to,、have to, 或者说它的过去是 had to 这样的一个用法。但是在这句话里面奥巴马说 she had to struggle to work, 那么他也会去有不得不或者是被逼无奈的这样的一种意思。She had to struggle to work. Yes, 她不得不奋力的去工作，或者说拼命工作。 And eventually, she also struggled to go to school. Yes. 那么最终是吧？最后 eventually, she also struggled to go to school. Struggle, 我们刚才去说过，奋力的，那么很努力的，那么最终她还特别努力的去尝试又回到学校继续自己的深造，或者是继续自己的教育、 奥巴马的母亲她是18岁生了她，那么18岁应该是高中刚刚毕业的年纪、 Yes. 也就是说生完奥巴马她还要继续的去上学。 Exactly, that was a quite early age to have a kid. 对、 Yes. 还要读本科研究生，包括后来我们听到她还得到了这个博士学位、 Yes, PhD、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奥巴马已经出生了，而且呢是他的童年中看到他母亲那么努力的去学习哈。 Yes, she's really a quite, you know, tough woman. 真的是一个很坚强的女生哈。 我们继续来看在奥巴马的童年他的母亲给他又带来了什么。 哎， Larry 刚才的这个总结特别的好，是因为在前面的这几句，奥巴马很简单的去交代了一下他的家庭的背景 family background or the background of his mother， 他母亲的这样子的一个之前的生活的状况，比如说爸爸一岁离开，然后他十八岁生了奥巴马，然后那么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必须得承担家庭的经济的这方面的责任，同时又还想对自己有要求，然后希望自己能继续的去深造，那么所以这是一个 background。 那么从下面的部分开始，奥巴马就在会去说他的母亲到底带给了他什么。 She is really the person who instilled in me a sense of confidence and a sense that I could do anything. 他真的是那个给我带来很强的自信感的人，同时他也给我带来一种感觉，是我自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没错，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他母亲就是一个很自信的人，而且他的母亲通过努力也得到了好的学位和好的工作，所以他的母亲就是奥巴马学习的榜样。 Yes， 那么在这里面有几个词组会特别好，第一个词组是 instill in somebody something。instill I-N-S-T-I-L-L， 然后后面配一个介词 in I-N， right， 那么就是慢慢的灌输给某人，然后或者说慢慢的滋养某人，然后用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可以放在后边，所以 instill in somebody something， 慢慢灌输给我 a sense of confidence， 又是下面一个词，一种自信感，那么 sense S-E-N-S-E， 然后一种感觉 a sense of confidence 自信，所以是 she instilled in me a sense of confidence， 她慢慢灌输给我一种自信感，或者说她用她自己所做的事情把一种自信感也在我身上去滋养了起来，这个词特别的 powerful。 And a sense that I could do anything。 同时也会去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可以做任何事，我无所不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里的 a sense 后面不是 of something 了，而是一个非谓语从句，指的就是这个感觉的具体内容。 That I could do anything。 一种我可以做任何事情的感觉。She eventually went on to get a PhD. Eventually 再次出现，最终 she eventually went on, right? Go on, 继续 right? To get her PhD, 去获得了她的博士学位。 It took her 10 years, but she did it, and I watched her grind through it. 这花了她十年，但是她还是做到了。我看着她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去挣扎，然后去变化。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会去有一些好的表达，首先花时间这个词组其实很简单，然后那我们就可以去用 take somebody how long time， right？ 花某人多少时间，所以 took 是 take 的过去式，然后说 it took her 10 years， 让她花了十年的时间，然后 but she did it。这个 did it 就是他做到了是吧？ Yes, but she did it， 但是他做到了。那比如说下次你说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努力了很久你做到了的，你就可以去说 I did it。或者是 I eventually did it。我最终还是做到了。 这个小词还是挺好用的， 非常好用。然后那么还有一个词说 I watched her grind through it。我看着她 grind G-R-I-N-D, right? 这个词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可能会去看到的是 coffee grinder， 咖啡磨豆机。 Yes， 我们把咖啡豆磨成了粉，是吧？那么所以我们叫 grinder， 然后coffee grinder。那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词的话，可能就会更好的理解哈。那比如说 grind through， 就是你在被磨成粉，磨成就是碎渣，然后去通过某个很困难的事情， 就是受尽了折磨，最后还能够成功那种感觉，对吧？ 对，有种那种浴火重生的意思哈。 对， 那么所以你去形容某个人做某事很辛苦，然后那么你可以去说，she grinds through it， right？ 她就是很辛苦的，然后但最终就做到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说 grind through something。Yes， 没错。And as I got older, like everyone else, I realized that my mother wasn't all that different than me. 当我就像每一个人一样慢慢长大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妈妈可能真的跟我没有那么的不同。 She had her own doubts and fears, and she wasn't always sure of the right way of doing things. 她有她自己的疑惑，有自己的恐惧。Doubts and fears, right? Doubts, D-O-U-B-T-S, fears, right? F-E-A-R-S. 那么她有她自己的疑惑、恐惧。And she wasn't always sure of the right way of doing things. 她其实也并不是经常很确定啊哪一条路或者哪一种方式是正确的去做某件事情。其实这就是成年人。其实我们也都会去有 we all have doubts, fears, and we always don't know which is the right way of doing things. 对，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在摸索和探险。成年人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呢，依然是要面对这一些挑战的哈。 所以我会去觉得奥巴马这一段会说的特别好。那么前面的那一部分的话，其实是他小的时候看到妈妈去经历的这些事情。然后那他可能会去觉得妈妈是无所不能的。She's a really tough woman. She can do everything because she instilled in me the sense of confidence and she's always sure of like, you know, the right ways. Actually, when he got older, 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意识到妈妈其实是跟我一样，也会有疑惑，也会有恐惧，然后也会常常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走。所以这部分也让我会去觉得很感动哈。 也是奥巴马自己从孩子长成大人的一种感悟啊， 没错， 看到他妈妈的一种变化。其实他妈妈并没有变， 没错， 而是他因为奥巴马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变化了，所以他更加能理解母亲的一些背后的心情和事情。 对，我们说每一个幸福的人后面其实是有人真的在去 support you, 去 provide for you, 去支撑着你，所以你会去觉得哦，他真的是很强大。但其实真的也许不是他强大，是She has to be strong. 她必须得强大。Because she has you, right? 因为她有你。 最后一句话。So to see her overcome tough times was very inspiring. Because that meant I could overcome tough times too. Yes. 所以看着她去克服这些困难或者度过这些艰难的时刻是真的对我来说是非常激励的事情。So to see her overcome, 我们就可以表示克服困难，是吧？I overcome a difficulty or like a problem. 那么在这里面他会去说的是 overcome tough times, 很艰难的时刻 tough, 表示的是艰难，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很强，然后很强壮，就是 I mean mentally, right? 思想上，然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说 she's really tough. 那么 tough times, 困苦的时刻 overcome tough times,Right? 好，那么在下面说 was very inspiring, 是非常激励人的。所以 inspiring, 我们说某个人很励志，某件事很励志，其实这个励志的就可以是这个词 inspiring, I-N-S-P-I-R-I-N-G. Yes, it's an adjective, 它是一个形容词。那么再往下 because that meant I could overcome tough times too. 这也意味着我也可以克服这些困难时刻啊。好，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把今天的这一段话给大家读一下。 Who has influenced you the most in your life? My mother. She had me when she was 18 years old, and my father left when I was 1 year old. So I never really knew him. Like a lot of single moms, she had to struggle to work, and eventually, she also struggled to go to school.And she is really the person who instilled in me a sense of confidence and a sense that I could do anything. She eventually went on to get her PhD. It took her 10 years, but she did it. And I watched her grind through it. And as I got older, like everyone else, I realized that my mother wasn't all that different than me. She had her own doubts and fears.And she wasn't always sure of the right way of doing things. So to see her overcome tough times was very inspiring, because that meant I could overcome tough times too. 通过这一段话，奥巴马就把自己的母亲描绘得非常的有画面感，有这种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